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世界遗产大众传播专项研讨会今天在京举行，北京国际大学生音乐季今晚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俄罗斯奥伦堡州假酒中毒事件死亡人数增至32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世界遗产大众传播专项研讨会今天在京举行，来自各级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世界遗产地代表参会，围绕遗产走进生活、遗产传承文明的主题展开讨论。这也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将围绕目前国内世界遗产地的相关广电节目展开讨论，包括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诸多广受好评的节目。与会专家表示，在文旅融合的新时代，让人们跟着遗产去旅行，跟着文化去打卡，有利于引领新一波世界遗产的社会关注度。在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期间，通州区推出为期3天的好运巴士游文化主题活动。好运巴士游共推出3条游览路线，特别邀请到运河文化专家学者、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媒体记者和市民群众们同游副中心，乐享大运河。具体情况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刘佳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行程。 好的，我们这个今天行程可以说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一共是打卡了6个地点。虽然有看来是有一点这个走马观花，不过对于初次了解附中这个通州包括附中心的这种文旅资源的话，还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安排的。我们的第一站是打卡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它是北京城市附中心一轴一带两环一绿一心这个绿色空间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城市绿心的环坐上这个城市绿心的还原小火车呢，我们差不多是用20多分钟的时间浏览了5.5公里的这个五角星形的环路。对于首次打卡城市绿心的游客而言，可以说用20多分钟的时间，可以对这个城市绿心的整个的绿植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结构，甚至说里面正在施工的3大建筑是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另外，通州区是正在着力进行这个特色小镇的建设，这也成了市中心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位于城市绿心南侧的张家湾未来设计小镇以及台湖演艺小镇呢，是我们之后的这个参观目的地。在这里是确实感受到了附中心时尚年轻和生机勃勃的一面。此外呢，我们还到访了通州著名的景区三庙一塔。目前这个景区是正在为申请5A级的景区进行整修，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呢，我们是也有机会参观了包括这个文庙、还有佑圣教寺、紫清宫，以及燃灯佛利塔在内佛舍利塔在内的这个国内少有的3教合一的一个建筑群。而好运巴士的行程呢，还包括了环球城市大道，还有大运河游船。可以说在一天的时间里感受运河的古今变迁以及两岸人们生活的一个变化。像青年作家、文化学者，也就是我跟我们一块打卡的这个侯磊，就说他小时候呢，其实曾经多次来到过通州，当时的大运河两岸是非常荒凉的。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运河两岸是遍布这个植被，而且部分恢复了古代运河的景观。同时呢，运河的历史文化也得到了一个推广和弘扬，应该说是非常有历史功绩的一件事儿。在10月16号和17号的话，好运巴士还会有2趟的旅程。参与游客呢，还将打卡宋庄区域的美术馆以及韩美林艺术馆、环球城市大道等这样通州地区的地标性的景点。其实作为运河文化节的一个附属性的活动，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类似活动的打磨之下呢，通州能够推出更多内容丰富、安排合理的旅行的线路，供市民和游客来打卡附中心，了解流淌不息的运河文化。 好，谢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开幕式暨高峰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张义军发布了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为249.8亿元，累计创作2905.9万部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 IP 改编量为8059部，其中超90%改编为有声读物。2020年，网络文学作者累计超过2130万人，增幅在10%以上。创作主力依旧是80后和90后。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4.6亿人，其中80后、90后为用户主体。北京国际大学生音乐季今晚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以青年高校巡演季首场演出为起点，将开启为期20天的音乐之旅。详细情况，连线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现场的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以及本次音乐季的有关内容。 又是青年高校巡演季的首场演出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场观众呢，也是挥舞着荧光棒，跟随着歌声摇摆，去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那么这场演出呢，人大的学生是以一首《少年中国说》是燃情开场，人大校园歌手草坪深浅乐队、刘思聪、贾祥旭、马里奥等是带来了原创及翻唱的歌曲，展现出音乐青年的专属的这种活力和能量。而像 FIR 飞儿乐团和柠檬手雷、谢春花等等也是来到现场助阵。那么其实很多歌曲都是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比如说中关村大街59号这首歌呢，记出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故事， MV 呢也是在人大里拍摄的。北京国际大学生音乐季呢，是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一个重点的子品牌的活动。那么大音季呢，也是创新性的延伸出了两大核心活动，一个呢就是 Mutual 青年高校巡演季，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年音乐故事，也是多角度多方位的来展现当代青年音乐人的风采，为青年提供更多展示的一个舞台。那么其中呢Mutual 音乐青年高校巡演季的 Mutual 的一词呢，源自 Music Future， 寓意的就是音乐的未来。那么这个巡演季呢，随后还会分别于10月17号、24号、11月初来走进中央美术学院、北京邮电大学、清华大学，来展现当代音乐青年的形象。而另外一个核心活动呢，是青年音乐故事，是以微型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现当代青年的风貌。而短片的主角呢，其实就会分别来呈现他们的创作初心、音乐理念、音乐理想，从观察者的角度来揭示新生代音乐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来映现新一代青年的音乐态度和人生思考。那么年轻人呢，是引领未来音乐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大音季也是从源头上来培育音乐萌芽，培植音乐市场的土壤，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是凭借自身影响力，吸引了大量从事音乐创作的专业人士，来进一步的推动了高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文化的多方位的碰撞和交流。所以呢，在大音季的期间，还将会举办大师交流分享会、赴美展互动打卡、优秀艺术作品进校园等些内容，来展现出校园音乐的生机和活力。 好，谢谢思萌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奥伦堡州假酒中毒事件死亡人数继续攀升。当地政府新闻部门今天告诉媒体，该事件目前已致32人死亡。据报道，经过检验，在这些受害者体内发现纯甲醇，部分受害者体内纯甲醇剂量达到致死量的3至5倍。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对假酒中毒事件进行刑事立案。俄执法人员8号逮捕了6名非法生产、储存和销售假酒的嫌疑人。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